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喜欢牛群相声的朋友们都知道，牛群的唱功那是非常了得。其实牛群刚开始说相声的时候，那他的唱功，哎呦，可是不敢恭维啊，还一度遭到了同事们善意的嘲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还是在1972年，牛群从野战军到了战友文工团，开始说相声。相声呢，要求说学逗唱，勤奋的牛群就和合唱团一起排练。当时啊，他在低音部并负责打板，可是当指挥把激情传染给大家时，牛群就没考虑高音低音，放开喉咙是纵情高歌呀，结果这合唱全乱了套，成了杂唱了。大伙儿评价牛群说的稳点呢是五音不全，要说狠喽，那就是根本找不着调门。而指挥呢也轻声告诉他说，哎呀，牛群呀，你唱可以，可是呢千万别出声，张嘴就行嘛，光打板别出声。结果牛群在团里就有了第一个外号，就叫不准出声的人。后来经过苦练，牛群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歌手时，他回家还偷着乐了半天呢。我光说了牛群唱功的故事，大家可能不过瘾，咱们来具体的听一听牛群在段子里的唱功啊。我们来欣赏一下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猜歌。 这个90年代啊，甭管是男女老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什么特点？ 喜欢唱歌。 哎，这也是时代的特点。 你看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唱歌。 什么歌？ 尤其唱影视歌曲。 哎呦啊，我是您的知音啊。 真的， 我最爱听了。 哎呦，那太好了啊。那我要是在这儿唱几个电影电视插曲，你能知道我唱的歌什么名字吗？ 没问题啊，只要您这个牛嘴这么一张。 哦， 马上我就 不是说口、 啊、不是，你是牛群同志先生大哥兄长的嘴一张。 哦， 我这是什么 字？哦，我这牛嘴一张， 不是，就是牛哥，牛哥嘴。 你这缝耳的就听出来了，你这话不大吗？ 这叫实事求是。 我今天唱这歌 啊，我就让你不知道。 哦，还 不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行吧，行，来吧，我这儿行。 你这赶驴呢你？ 不是你，这么一吆喝，您不就停下了吗？ 嘿， 不是这边我们。 电视连续剧《木鱼石》的传说的主题歌，对吗？这歌在我们那儿一分钱听七段就行。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西游记》就连那二道贩子都会是吧？骑着马呀，这边牵个驴呀，那边领个牛什么的。 你太狂了你！ 我再唱一段，你要是能知道，我当场把扔下去。 阿欧，阿欧，我不是阿 Q， 阿欧，阿欧， 我不是。你不是，你不是，我是。 哦，这是他演的， 撞到枪口上了啊！ 你这是王子殿呀，你这是从老天啊， 红楼 把我藏在妈妈怀的时候。 哦，这是凯旋在 手里的香草草， 跟 一千里 四世同堂花园甲，哦，演砸喽。好啊， 雪儿婆， 地锅， 马儿婆，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你骂 牛群除了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以外，还是一个尊老爱幼的人。牛群的妈妈生他的时候已经42岁了，所以妈妈对他是非常的宠爱，而以为人父的他更是理解母亲的艰辛。1981年，牛妈妈到北京看望牛群，由于身体不好，牛妈妈病倒了。等送到军区总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在医院只住了2天，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当时牛群就傻了，牛群四处找熟人托朋友为他母亲的病想办法，后来幸亏有人介绍了一位有名的中医，这才算把母亲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随后牛群去南方参加相声比赛，得了3个全国一等奖，从此他的相声之路才走向了全国。说完了牛群的尊老，那么牛群是怎样爱幼的呢？让我们先听一个牛群的相声段子，等会儿回来我再告诉您。 我说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吧。 什么事儿？ 您说世界上什么最可怕？ 您说呢？ 啊，不是，我认为啊， 你认为 最可怕的 哦， 儿子， 儿子。 哎呦，你可没见我这儿子， 他怎么会 太可怕？ 这个儿子他怎么会可怕呢？ 他蹭蹭蹭老长啊！ 是他不能嗖嗖他老啊，抽抽啊，是吧？ 不是，他长个咱不怕 啊， 咱不就是怕他长学问吗？会那么点小孩闹一小肚子学问，他指不定什么时候寒碜你。那当父母的，你这脸往哪搁呀？ 这孩子他怎么会寒碜你？ 哎呦，你当他寒碜我还少啊？别的甭说，就他这什么都问，我就受不了。 怎么呢？ 没他不问的。 是啊， 他有个字儿不认识他也问。你说你字儿不认识你也问，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你告诉他 要认识我不就告诉了吗？ 你不认识 啊？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不认识你告诉他干嘛呀？你就说不认识。 我是爸爸， 你爸爸就得认识。 那当然，要不是全家那么多人就选我当爸爸了。 选你？ 哎，这说明咱胜任，这是连任多少年了。 好， 我这不是跟你吹的、啊、我儿子对他妈原来一般， 嗯， 对我特崇拜。 怎么呢？ 从3岁的崇拜，说这话来不一样、 啊、说的什么？ 我爸爸最棒了，你们爸爸都不如我爸爸、 嗯、 我爸爸老教我认字，我爸爸认识好多好多字，我爸什么字都认识。 认识什么呀？ 认识一、 嗯、 二三四五六也认识。 就这学问 的。那阵我儿子问我个字，我张嘴就说呀、 嗯、 这个字念人，中间加一横呢就念大、 哎、 下边再加一点呢就念太、 嗯、 上面再加一横呢 这是 就没法念了。不是那阵咱能抵挡一阵子，现在不行了。孩子上小学4年级了，4年级，你说你害怕不害怕？ 4年级有什么害怕的呢？ 那天他又问了， 嗯， 爸爸，爸爸，这个字念什么呀？我一看坏了，这字我不认识。 什么字？ 不 认识就告诉他不认识不就完了吗？

等拿着考卷，我这么一看，我是一道题不会，我当不了爸爸，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我这哇，我就哭出来了。我是越哭越伤心，越哭越难受，越哭越痛，越哭声越大。我这哭着，我儿子把我推醒了。爸爸，爸爸，你哭什么呀？我哭什么呀？你可记住了，我是你爸爸。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威胁》。牛群在生活中可不是这样一个爸爸，他很注重孩子的教育，从小呢就对孩子的教育抓得很紧。当然了，孩子也很争气，考上了重点中学。牛群在教育孩子的同时，自己也不忘学习。他先后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北大中文系。作为一个著名的相声演员，他始终记着老师们的恩情，并且在北大百年校庆上和大山合说了相声《我爱北大》。下面呢，就让我们欣赏一下这个相声的片段。 您在这个学校里有一个外号， 什么外号？ 全校广泛流传。 哦，什么 ？Stupid。 我是什么外号 ？Stupid。Stupid 就是您呢。 这 stupid 什么意思？ 这是说您呢非常聪明。 真的？ 对。 哎呦，刚翻译这么两句，大伙儿就夸我是 stupid， 谢谢。那我做的很不够，我以后继续 stupid， 我争取做个名副其实的 stupid。 您现在就已经够 stupid 了。 真的，大山，我可不是当面奉承你。要说聪明，你可比我聪明多了。 啊、不， 我再聪明，我聪明不过你，你比我聪明100倍啊！我要是 stupid 的，你肯定大 stupid。 你明白啊？ 你这玩笑开大了，不能这么说。你就俩单词，你难我干嘛呀？说实在的，今天高兴，就是我们俩呀、在校园百年圣诞的时候，华诞的时候，献上我们俩的爱心，献上我们俩的诚心，献上我们俩的真心，给校园带来一片欢笑。 我爱北大， 我更爱北大。 我爱北大可不光是嘴上这么说， 我爱北大完全都是落实在行动上。 上个月我在加拿大，我向我们多伦多市政府正式提议，我建议他们把那著名的五大湖之一安大略湖改名 什么？ 改未名湖。的分湖。 那连不如我，我这一直提议啊，以后联合国就在这儿设办事处得了。 我爱北大， 我爱北大。 我把我们的家完全按照北大的布局来装修。 你要到了我们家，就等于进了北大了。 我们家卧室贴了两个字， 哦， 韶园。 哦，那你要到我们家，你看看啊，那个我们家的客厅啊，是挂着一个牌子，静园。 我们家的书房雅号北大书屋。 那我们家的厨房啊，官称学武食堂。 我们家的过道叫大讲堂。 那我们家的凉台啊，叫三角地。 我跟我爱人结婚这么多年呢，我们一直睡上下铺。他睡上铺，我睡下铺，想他的时候一拉帘，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哦，这是你们家。那我跟我爱人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两口子没说过话，有什么事儿都写个条就贴在三角地，自个儿看去。 我爱北大， 我更爱北大。 我爱北大一草一木， 我爱北大所有的故事。 啊，凡是你知道的故事我全都知道。 凡是你不知道的故事本人也知道。 嘿 啊，你爱北大一草一木，你这话就大了。那别的甭说，咱北大有多少草多少木说得上来吗？还甭说整个北大，就咱这未名湖一圈有多少木有多少树说得上来吗？ 这你说得上来吗？ 当然说得上来了。以后你记住了，以后人家要再问你，好歹是北大毕业生 啊，你北大毕业，人家问起来你不知道，这多丢人呢。告诉你，记住了，沿着未名湖转一圈，一共多少棵树啊？ 多少棵？ 这你得数啊。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拜师对相声演员来说是头等大事，一个相声演员没有师傅，那就等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相声界依然保存着拜师的传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来说说相声界的师徒关系。都说这相声门里师徒如父子，是不是真的这样呢？让我们来听相声演员高洪顺怎么说。 过去不就是有这么一句叫天地君亲师，就是天最大，地也大，君就是皇上大，亲就是父母，完了就师，这五个是基本上是并列。 解放前的相声师徒可以说是一种雇佣关系，由于师傅要给徒弟提供吃住，所以呢，从某种程度上讲，师傅那也要剥削徒弟4年0.3个月。所谓的剥削呀，就是指学徒期的3年0.3个月，徒弟那是拿不到一分钱。不仅如此，出师以后，徒弟还要再把1年的收入交给师傅。当然了，相声界很多师徒都在学艺的过程当中培养出了真正亲如父子的感情，比如文哏大师苏文茂与他的师父常宝坤。 我是43年拜的师，是48年出的师，也就是说5年。那个半年效力呢，我们老师就没让这个复这个艺啊，就说得了，就是5年就行了，那个效力半年也不用了，这么办的就是搞个谢师典礼。 确立了师徒关系后呢，徒弟不仅平时要孝敬师父，当师父去世的时候，徒弟就要像师父的儿子一样披麻戴孝。下面我们就让相声演员张善曾和我们说一说他的师父去世时，这些徒弟都做了些个什么。 不但去披麻戴孝，跟他儿子是一样啊。大师哥是孙宝才，就是大狗熊。最小的是我那徒弟，他入殓的时候，大师哥抱脑袋，最小的徒弟抱脚，给他搭着他入的殓，这是规矩。连我媳妇都给他系了一个白带子，我们都披麻戴孝给他送了坟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天桥撂地演出的相声艺人都进入了正规的演出团体。新的社会形势也给相声界带来了新的气息。下面我们就请曲艺研究者戴洪森跟我们说一说。 解放以后，因为都是变成社会主义的团体啊，有的是在艺术团，有的或者是自己虽然是自办的一些个民营公助的团体里面，所以啊，这种带有点这过去的这种传统的封建行会色彩的有一些仪式跟风俗渐渐就淡化了。 在旧社会的拜师仪式上，徒弟是一定要给师父磕头的，而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在相声界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传统也被鞠躬取代了。下面我们来听相声名家姜昆是怎么说的。 作为侯宝林、马季老师，我们在就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那个这个师承关系呢，更多的是一个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新的师承关系，像过去的拜师的时候什么磕头啊，那么现在就改成鞠躬了。 1956年，原来在新华书店做店员的马季进入了中国广播说唱团。马季并没有按照传统举行拜师仪式，而是被组织上指定，由郭全宝、刘宝瑞、郭启儒、侯宝林4位名家共同教授，而马季对4位相声名家的称呼也从师父改为了老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马季生前的采访录音。 我进了说唱团之后，领导上跟我讲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说唱团呢是4位相声专家， 带我这么一个徒弟，啊，侯宝林大师、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当然，领导上跟我谈得很清楚，四位老师都是你的老师，你也不要专门就学一个人。鉴于这种关系呢，领导说，几个老师都是我的老师，那么又怕几个老师都不管了，是吧？那你找刘老师学去吧。那刘老师说，你找侯老师去吧，啊，你找郭老师去吧，怕互相又大家都不那么亲热的管，怎么办呢？就明确了，让侯老师是我的责任老师，侯老师要对你负责。 就这样，在相声界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拜师传统，终于被组织和领导的决定所代替。以前都是一个徒弟一个师傅，而马季却破天荒的一个人有四个老师。这也让刚刚进入中国广播说唱团的马季遇到了一场师生风波。 有一次中国曲协组织一场演出，我当时演的是什么呢？前苏联人造卫星飞上天。刘宝瑞老师呢演的是非洲独立进行曲。我呢前面这个节目呢没有顾及到他后边这个节目，我们之间的手法上有些雷同，比如学外国人说话，我那篇幅也比较多，他学外国人说话篇幅也比较多，而都是一个腔调，你好吗？啊，我们说外国话了，都是这个味儿。我头了说了好多这个，到他刘宝瑞老师上的时候，他感觉到了，我前面刨的太多了。刘老师下来不理解，我说的悬点破口大骂，啊，这是什么师傅教的，啊，还有一点艺德没有，懂的吗？这叫刨活，啊，你师傅就这样教你啊？ 当然，这场师生之间的风波很快就被平息了。在四位大师的共同指导下，马季的成绩有目共睹。说到这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马季和他的两位老师刘宝瑞、郭启儒共同表演的相声片段《八马罐》。 大家一块点菜， 哎，想菜吧， 正这儿想着呢，巧劲儿， 又怎么了？ 就听楼底下 啊， 不， 什么意思啊？什么事啊？ 翅膀响。 翅膀响， 这是什么呢？正在这时候 啊， 就从那楼窗那个地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飞进一只烤鸭子来了。 呼噜呼噜啪， 整落到我们那桌子上头。我一看，呵，还冒热气儿呢，这刚烤得的。我说行了，咱们甭要菜了，先吃它得了。嚯，我们这就吃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脑袋，这个啊， 你说什么？ 烤鸭子， 烤鸭子有打楼底下往上飞呀？ 啊，没脑袋，没脑袋， 有脑袋也飞不上来呀。 喝的油多极了， 别说了，真说了，你活鸭子它也飞不上来呀。 你在哪儿？你真说话云山雾罩呢？它真飞上来了吗？你看 哪儿的事啊？ 这我能说瞎话吗？ 你一句实话没有，完全瞎话。 你不信呢？ 我是不信。 你问他去。 哎， 您明白了？ 哎， 他这个主要啊， 啊， 颈没 过。对对对对，哎，行，这不是那颈的事情了。 哎， 再跟您打听点事 啊。 几个人在楼上吃饭，又打楼底下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您再说说什么事？ 几个人呢在一块吃饭 啊啊， 有打楼底下外头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你没睡醒呢？ 我怎么又没睡醒了？我老 烤鸭子。 哎，你说 你说你怎么你说你说扯了回来我更让你赔啊。你不是说好了吗？说好了俩月吗？干嘛呀？ 五个月都没关系。 啊，那么这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啊？ 我那回吃烤鸭子去了， 飞上了没有 啊？ 我吃的 啊，那 飞上了没有？ 哦，你说你呀？ 啊， 哦，他吃饭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没这个事啊？ 有，有， 有呀， 有啊，对不对？ 我能 说瞎话， 哎，没错， 哎。 哎呀，看这马褂的用处可真不小啊！ 哎，您请过来 吧。哦，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啊！对了， 怎么飞上来的？ 啊，怎么飞上来的？我知道。 啊、 我说我有我在场吗？有我在场吗？ 你说说吧。 大致啊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个烤鸭子就飞上来的，是不是？ 对。 这个鸭子，哎，对呀、啊，对呀、啊，对，您这您明白、 啊？ 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我明白 了。他，您想，他这个鸭子，他行啊，鸭子行，鸭子的原因是鸭子有翅膀 啊，我知道有翅膀啊， 所以飞上去了。 没听说烤鸭子没人飞，那活鸭子也飞不上去。 哦，烤鸭子呀！ 啊 对了，烤鸭子它也能飞 啊， 也能飞啊，不过它费点劲， 费点劲。您说它叫这么费劲？ 它这个好像是费劲的这个意思啊。 嗯、 这个烤鸭子飞的楼上， 哎，对对对对 啊，烤鸭子这么飞的楼上 啊， 哎呀，这个。他不是这个 怎么样？ 因为啊，是这个楼窗敞着呢。 啊，对了，敞着， 楼窗敞着呢吧？ 敞着呢。 对，所以他飞上去了嘛。 哎，那个怎么飞上去的？ 楼窗敞着呢。 敞着那怎么飞上去的？ 那敞着就他反正他苍蝇蚊子他也能飞 来着。哎，苍蝇蚊子能飞上去？我问你，这烤鸭子怎么飞上去？ 是啊，他明显啊，他固然是苍蝇蚊子可以飞啊，这个烤鸭子它怎么能飞呢？ 是啊， 它这个好像是啊，着比这个比我们那么说吧，这个意思大概齐呀、啊，这个你明白不明白？ 我明白什么了？你这没说明白，我听明白了吗？ 还没听明白？ 你没说明白呀、 啊？哦，对了，它这个烤鸭子啊，烤鸭子往楼上飞啊，这个哎呀，烤鸭子，烤鸭子你没看见过吗？ 烤鸭子 啊， 没看见过。 大炉没看见过 啊？您说那炉啊？ 啊， 炉我看见 啊，还是那个大炉要把鸭子搁里头烤、 啊， 知道吗？ 啊，知道。 那个把那鸭子那个没烤的时候是那么一个那个啊那个小白胖子啊，那么个舔胸叠肚的，对不对？是不是？对，就要烤了。他那个烤呢，有两种烤法 啊， 有一种呢好像是拿钩啊挂着脖子，搁到炉里头。 嗯。 另外有一种叉烧，懂吗？ 叉烧 把这鸭子叉住，搁在那个炉火里头烧，对吧？它这个它烧啊，它飞上去啊，它这个它是它，哎呦，你怎么了你？你想想，你把鸭子烤急了，它不飞吗？它受得了吗？它、哎，你怎么了？你这路人这是？ 你说这鸭子你烤到什么程度上它也飞不上去？ 烤急了不飞呀、啊、 哎，它不飞， 它不是它这个它烤啊，哎呀，这个把那鸭子都烤流油了，那个把那鸭子烤的它喘不出气儿来呀、啊、那个把那鸭子烤的那个憋的这鸭子，哎呀，哎呦呵，这个，哎，所以他实在受不了了。 嗯， 你也得同情他。 啊，我不能同情他的呢，这不是鸭子受不了，那你受不了了。你看看，你甭说前排，我就问你，这烤鸭子怎么飞上去的？ 烤鸭子它不是，它是这个，是这个，是啊， 啊。 烤鸭子飞上去啊！ 啊！哎呀，简直这马褂穿不穿行了，这玩意儿。 烤鸭， 嗯， 哦，对了， 嗯， 明白了，我想起来了， 又想起来了。 他这个哪吃的饭？ 卞一方啊。 哎，我不错不错不错， 你没去吗？ 卞一方，对对对，我忘了忘了忘了。卞一方吃饭，你知道？嗯，到楼上了，到楼上还没要菜呢。这鸭子飞进来了， 是 是不是？ 啊，怎么飞进来 了？他是这个，这个那天呢，我想起来了，那天呢，是人家这个鲜鱼口那个王家，王家呀，家里头办喜事，要了一只鸭子，烤鸭子，来几个朋友，人要一只烤鸭子，要一只烤鸭子呢，就打卞一方要的，让给宋家去，这个鸭子烤得了，宋鸭子看见过吗？宋鸭子要是两只鸭子呢，拿钩挂着，小徒弟小扁担一挑挑着 啊， 他这一只鸭子，一只鸭子呢就是挂在这小扁担上这么样窝着 啊， 明白吗？ 哦， 这个小徒弟呢把这只鸭子哎就给这个王家送去， 哦 啊，打这个卞一方出来了，就是对了，门口有一卖报的，傻子，就那卖报那傻子，报报报，老这样那个，是不是？哎，他见着这小徒弟呢，他就让小徒弟哄他玩 儿， 别的不说， 打百分， 他老叫他打百分，你明白吗？他叫这个小徒弟打百分，小徒弟等着给人送鸭子，说去去去去，没工夫，这就走，哎，打百分，他还拉他，哎，你怎么回事啊？小徒这急呀，这么一扑了他，把傻子扑了急了 啊！ 傻子他傻傻呵呵的啊，啪！照小徒弟脸上就一满脸花 啊， 鼻子打破流血了。 哎， 小徒弟这么想，哎呀呵，你干嘛呀？你拿着扁担要打他 啊！ 拿着扁担这么一抡，他忘了。他扁担上挂着一只鸭子， 是啊， 明白这意思吗？哎，他你日啊，啪！得把那脑袋抡得掉了，啪一下楼窗敞着呢，长接着楼窗抡进去了， 这 一抡长架子，他这桌子上 明白不明白？ 不是这意思吗？ 乱 人的， 知道了吧？ 哎呀，这是在马褂说话， 明白了吧？ 您这赶紧听， 哎， 你这可不行了， 啊， 你是越说越不像话啊！烤鸭子有往楼上飞的， 你看你 啊， 我说话爱挑劲儿， 你挑劲儿，我可绕远啊！我这绕多大远啊？啊！你幸亏你说飞上一只烤鸭子去，你要飞上一碗老豆腐，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跟你说呀？ 行，不错啊，真不错， 什么不错呀？ 哎，行。 这马褂怎么说吧？ 啊，穿着，你 啊， 你提这个咱就不够朋友了。这你穿， 过哪儿给你？ 行、啊，没关系，没关系， 别聊了，干脆咱们走吧。 别聊， 哎， 别，你等我一， 你别理他， 没事，没事，咱们再聊一会儿。 不， 没事，别 聊的有意思， 来，咱们再聊会儿。我告诉你，这是啊， 您给人说话，节省着说。 哎，我是学问大。哎， 您就 这么说话。哎，谁看我这个人？ 这话听不懂啊。 是啊， 听不懂。 是啊，一般人他听不懂，他就跟我抬杠，我就不理他嘛。 是啊， 学问大，是吧？那天吃完烤鸭子，花多少钱？600多块。 前后这一千二， 哎，都600多块， 实实的篱笆墙600多块， 哎， 呵，烤鸭子600多块， 真的不，这不是说瞎话 啊， 呵，吃的我这肚子呵，撑得慌， 是啊， 呵，这个难受，肚子里头，你讲那鸭子它本身就难受，那吃 难受， 吃下去之后它也不老实 啊， 它里头它也乱动唤。 你丫头吃里头还乱动唤 啊，受不了啊，我这肚子呵，哎呦， 你啊， 别动唤了，呵，哎呀，我躺在炕上翻过来掉过去，我就睡不着了， 吃多了吗？ 这鸭子折腾的，知道吗？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好容易到了夜里2点多钟了，刚睡着，外头把我吵醒了。 外头把你吵醒了 啊？ 怎么着？外头有打架的？ 不是打架的，我听见叫唤呢。 什么叫唤？ 就那个，咚咚咚咚，蛐蛐儿， 蛐蛐儿。 哎， 您这这月份会有蛐蛐儿啊？ 啊，我一听，嘿，一听这声儿，这个儿小不了，我赶紧 给我媳妇叫起来，喂喂，走走，起来起来，咱们得去劲儿，得去劲儿。我们是拿着罩子，拿着签子，到了门口一听啊，叨叨 在门口呢， 在口外头呢， 口外头， 赶紧上口外头。嗯、到口外头一听这蛐蛐，叨叨 叨，在口外头呢， 在北京车站呢， 车站呢， 追追追到北京车站，一听这蛐蛐，叨叨。 在车站呢， 到廊房了， 廊房 啊，我们赶紧走到廊房之后，一听这蛐蛐嘟嘟，没在廊房， 在哪儿呢？ 到天津了， 小子，这蛐蛐要出省了。 到天津之后一听嘟嘟嘟， 在天津呢， 跑唐山去了。 好，又唐山了， 好，追唐山去啊，一直追到唐山，你知有个小山， 哎，知道， 小山底下啊，听见这蛐蛐了，嘟嘟嘟。好，赶紧我借了镐，借了铁锨，我们俩就挖呀刨啊，挖呀刨啊，挖来挖去，挖这么一个洞。我往里一瞧，哎呦我的妈哟！ 怎么了？ 哎呦，就这蛐蛐这脑袋啊，就有这剧场这么大个儿。 这蛐蛐脑袋就有剧场这么大个儿啊！ 吓坏了。电线杆子一样，那俩眼睛跟那聚光灯似的，连须带影14列火车那么老长。赶紧摆完之后，每一分钱信儿绑好了，拽回来了。哎，不是，哎，你穿着，你穿着，不是不是不是，你穿着 我呀，我穿不住。 哎，你穿着，哦，您穿着， 我也不穿。 这就是马季、刘宝瑞、郭启儒共同表演的相声片段《八马褂》。从1956年进入广播说唱团起，马季的艺术不断成熟，随后的几十年中，马季也做了老师。马季和他众多徒弟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相声界师徒关系的新典范。今后的节目中，我们还要一起来说一说已故相声大师马季生前与众多徒弟之间的小故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让我们来欣赏许巍演唱的这首《温暖》。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我坐在我的房间，翻看着你的相片，又让我想到了大理。阳光总那么灿烂，天空是如此湛蓝，永远翠绿的苍生。我爱蓝色的洱海，散落着点点白帆，心随风缓慢地跳动。在金色夕阳下面，绿色的仙草丛林，你的笑容多温暖。我爱丽江的熊熊的篝火，我们歌唱跳舞快乐简单。我爱蓝色夜晚满天的星光，天使掠过头飞向远方。在我怀里你轻声低语。